同时意味着他的生命终结。因为皇帝这种稀缺产品在一个统一的时代有，且仅能有一个。这既然是自然法则，也是社会法则。朱允炆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朱棣起兵靖难那一刻已经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是朱棣自己，另一个就是他。造反的朱棣固然没有回头路，其实朱允炆也没有，因为自古以来权力斗争只能有一个获胜者，非此即彼。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听天由命吧。朱棣在回绝了朱允炆的求和后，发动了最后进攻。他陈兵于浦子口，准备从这里渡江攻击京城。而他没有料到的是，在这最后的时刻竟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抵抗者是盛庸，他带领着南军士兵做了殊死的反击，并打败了北军，暂时挡住了朱棣。盛庸确实无愧于名将之称号，他在最后关头也没有放弃希望，而是选择了顽强地坚持下去。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虽然他并没有把这种忠诚保持到底。盛庸的抵抗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朱棣的军队长期征战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士兵们十分疲劳，都不愿意打仗，希望回去休整。这一次朱棣也动摇，因为他也看出部队确实已经到了极限，如果再打下去可能会全军崩溃。如果朱棣就此退走啊，可能历史就要改写了。所谓天助有心人，当年被黄子诚的英明决策放走的乌赖朱高煦带领援军前来助战，这可是帮着朱棣的大忙啊。他十分兴奋呢，拍着自己儿子的后背深情地说，努力，世子身体不好。这个所谓世子就是他的长子朱高炽。这句话在朱高煦听来无疑是一个传位于他的指令，于是便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攻打盛庸。在生力军朱高煦全力支持下，北军大破盛庸之后，一举渡过长江，到达了最终的目的地京城。朱高煦肯定会拼命的，因为打下的江山将来全部都是自己的，所以不拼命谁拼命。不过他似乎并没有仔细分析朱棣的话，朱棣其实只是说世子身体不好，也没有说要传位给他。这句话绝就绝在看你怎么理解，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啊，这句隐含了太多自由信息的话，对朱高煦来说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朱高煦大家公认的精明，但要论机灵程度他还不如他的父亲。他似乎忘记了支票只有兑现才有效，而他的父亲很明显并不开银行，却是以抢银行起家的。这样的一个人开出的支票如果能兑现，哎，那才是怪事。无论后来如何，至少此时的朱棣达到了他的目的，顺利地过了江，下一步就是进城了。可这最后的一步并不那么容易，我们前面说过，当时的京城是由富商沈万三赞助明朝政府一同修建的，城墙都是用花岗石混合糯米石灰砌成的，十分的坚固。而城内还有十多万军队，要想攻下谈何容易。城内的朱允炆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拒绝逃往南方的决定，听从了方孝孺的建议坚守城池。 这位方孝孺实在是个硬汉，当朱允文怕守不住，向他询问如果城池失守该当如何时，他断然说道：即使守不住城池，皇上陛下为江山社稷而死是理所当然的事。方孝孺虽是书生，一生未经刀兵，但大难临头却是铮铮铁骨，可佩可叹。话虽如此，但当时的京城坚固防御也是方孝孺敢说硬话的原因之一。朱棣连济南都攻不下，何况京城？可是方孝孺并不懂得，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朱棣呢也不是傻瓜，他敢于率军围城，自然有破城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十分有效。朱棣的攻城法就是他的间谍，现在呢是时候介绍他两位高级间谍了。这两个人负责镇守京城的金川门，一个是武王朱慧，一个是李景龙。李景龙与朱棣自幼相识，后虽交战，但李景龙啊颇有点公私分明的精神，不管打得多厉害并不影响他和朱棣的感情，而且从那些糟糕的指挥来看，他也算是朱棣夺天下的功臣了。虽然李景龙打过很多败仗，被人骂作草包饭桶，但毕竟在节气上没有什么问题，而其后来私通朱棣的行为却给他戴上了一顶新的帽子——内奸。如果把靖难比作一场足球赛，李景龙原先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蹩脚的后卫踢进了乌龙球，而在他决定出卖自己的主人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打假球的人。至此，李景龙终于解下了自己的所有伪装，他不但不要脸，连面具也不要了。此后他在朱棣的统治下继续苟延残喘地活着。综合看来，他的一生是草包的一生，无耻的一生。如果李文忠知道自己生出这样的儿子，可能会再气死一回啊。无耻的李景龙无耻地活了下去，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正是他的生活方式。那么在这两个内奸的帮助下，朱棣的军队是攻入了京城，江山易主。所谓气节这样东西啊，平常被很多人挂在嘴边，也经常被当作大棒来打别人，但真正的气节总是在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而在这种时候坚持气节下场往往不会是鲜花和掌声，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在面对屠刀时体现出自己的气节，这种气节才是真正的勇气。朱允文呆坐在宫中，他并非对这一天的到来毫无预料，但当他终于来临的时候，还是显得那么残酷。皇帝做不成，老百姓也做不成，走上了这条路真是不能回头。而此时他身边的毛臣已经不见踪影，那些平日高谈阔论的书呆子终于明白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在这最后的时刻，连齐泰和黄子成也不见踪影，朱允文彻底懂得了什么叫众叛亲离。他愤怒地对着空旷的大殿喊道：是你们这些人给我出的主意，事到临头却各自逃命。但此时他的愤怒不会再有群臣的响应，回应他的只是大殿的回声。到这个时候，无论斥责谁都没有任何意义。 他回望着这座宫殿，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是一个人人向往尊崇的地方，生在帝王之家何等显耀，何等荣光。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非常熟悉，但身为皇子他却对此地并不好感。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他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太多太大的压力。在他看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怪物，他们不顾一切使用各种阴谋手段坑害诬陷残害他人，只是为了一个目标，权力。难道顶峰的风景就真的那么好吗？朱云文苦笑，他深有体会，高处不胜寒。但是富有戏剧性的是，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每个人都不理会，他们依然不断地向着顶峰爬去。烧掉这座宫殿吧，把它彻底地毁掉。朱允文的抱怨和愤怒是有道理，但他却低估了他的那些毛臣们的气节。齐太后、黄子成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没有逃跑，他们正在以一己之力挽救朝廷的威望。齐太在广德招兵，黄子成在苏州招兵，练子明、黄关在杭州招兵。这些书呆子们的行动虽然并不能真正挽救国家，但他们毕竟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群勇敢有气节。齐太和黄子成先后被抓并被处死，宁死不屈。黄关，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人，他就是明朝的另一个连中三元者，当时他的职务是右侍中。他的招兵没有多大效果，但在听到京城即将不保的消息后，他依然坚持要到京城去。虽然他也明白这一去必无生理，但对于他而言，履行诺言、尽到职责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苟且贪生。当他走到安庆时，消息传来，京城沦陷，新皇帝已经登基。皇冠明白大势已去，但他却没有人们想象那样的慌张，只是哀叹痛哭道：“我的妻子是有气节的人，她一定已经死了。”之后他为妻子招魂，办理完必要的仪式，便坐船沿江而下。到罗刹矶时，他穿戴整齐，向东而拜，投江自尽。皇冠没有说错，他的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和十几个亲属在淮清桥上投江而死。无论如何，他们夫妻最终还是团聚了。皇冠作为朱允文的亲信和训诫者，遭到了朱棣的记恨，他把皇冠的名字从科榜上划去，于是明朝的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位连中三元的记载。虽然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但在此我还要为这位勇敢的人再次证明。皇冠洪武年间连中三元，其登科名为篡权者朱棣划去，尽忠而死。我相信真相是永远无法掩盖的。有气节的人并不只有以上这几个人，与齐太一同在广德招兵的翰林修撰黄言王叔英，在听到齐太被抓的消息后，知道大势已去，便沐浴更衣，写下了他们人生最后的遗言：生计已矣，未有补于当世，死亦突然，属愧于后世。然后他们双双自尽而死。

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中岳嵩山被称为五岳之尊，万山之祖。禅宗祖庭，道教洞天，儒学圣地，武林盟主，天地之中，五世同堂，齐集嵩山。众所周知，嵩山是三教的策源地，对三教的形成和传播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嵩山是三教合一体现最为完美的地方。东汉初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首先在东汉都城洛阳和地处京畿的中岳嵩山落迹，并且开始由洛阳、嵩山地区向全国传播。永平十四年，明帝下令，在风景如画、清静优雅的嵩山玉柱峰下，为迦叶摩腾、竺法兰建造大法王寺，此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专为佛教建寺之事。同时，明帝刘庄为了使佛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特许阳澄侯刘俊落法出家。刘俊出家是嵩山度僧之时也，从而为佛教在嵩山乃至全国的传播与发展拉开了帷幕。嵩山地区继法王寺创建后，兴起了建造佛寺的高潮。北魏太和八年，大德沙门生禅师隐显无方沉浮松岭，创建嵩阳寺。太和十九年，北魏孝文帝为天珠高僧跋陀建少林寺于少室山阴。永平年间，北魏孝武帝元恪诏令冯亮、僧仙与河南府胤禛琛氏嵩岳行胜之处兴建佛寺，遂建造了嵩高道场寺。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又将建于永平二年的宣武帝灵台行宫改建为闲居寺及嵩岳寺。正光二年，为安置明殓公主创建了明殓寺，后因孝明帝的妹妹永泰公主出家于此，改名永泰寺。 北魏灭亡后，孝文帝在嵩山积翠峰下的离宫也成了成觉禅师的精舍。隋开皇五年被赐名会善寺。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禅学重心在嵩山，少林寺的兴建加速了嵩山为中国禅法重心的形成。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和二祖慧可在嵩山传承大乘禅法影响很大。达摩一苇渡江来到嵩山，在五乳峰上的山洞里念毕九年，后来将一体传付二祖慧可。这其中传说的成分较多，史实是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达摩为了弘扬大乘佛法，不辞艰险航海来到中国，先到了广州，次年到金陵，与梁武帝萧衍论佛法所谈不弃，于是渡过长江北行，辗转来到了嵩山少林寺。达摩倡导的是一种经过革新的独具特色的禅法，以闭关法门为中心，以闭关教人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现在嵩山少林寺外的面壁洞、卓溪井、炼魔台和寺院内的立雪亭，就是菩提达摩和他的嫡传弟子慧可传承大乘禅法的遗迹。北魏末年，天下大乱，禅宗二祖慧可离开少林寺，我国北方禅法重心由嵩山向外地转移。嵩山佛教开始走入低谷，直到隋朝，嵩山佛教才又出现新的转机。隋末群雄纷争，历史把嵩山少林寺僧推向了以武参政的道路。在唐郑两军决定胜负的白骨庄大会战中，少林寺僧智操、惠阳、谭宗等率领将士使唐军转败为胜，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巩固立了大功。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当政期间，大多高僧云集嵩山。中国禅宗五祖弘忍的两个大弟子道安国师、禅宗定门之首法如禅师相继归善，大力传播菩提达摩的大乘禅法。后来中国佛教禅宗南北纷争，北宗大通神秀的嫡传法寺普济和南宗大坚慧能的嫡传法寺净藏都相继来到嵩山会善寺各传其法，于是嵩山少林寺会善寺成了中国禅宗南北纷争的重要场所之一。宋哲宗元年，在北宋王朝的支持下，首次把曹洞禅法传入嵩山，报恩禅师融会三教，又借助北宋权贵的支持，在少林寺传法数年，使曹洞宗风在嵩山各寺院大行其道。金末元初，我国北方曹洞禅法大宗师万松行秀和他的弟子们，使得曹洞禅法在嵩山弘扬光大。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45年亲依雪亭福玉住持嵩山少林寺。雪亭福玉从万松行秀参禅十年，住持少林寺时大大振兴了嵩山佛教，开辟了嵩山地区佛教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明洪五年间，太祖朱元璋为诸王选僧师，宋乐见嵩山法王四僧道衍为燕王朱棣师。建文元年，僧道衍积极策动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师，朱棣即帝位，论功行赏，道衍居首。嘉靖32年，即公元1498年，倭寇大举进犯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朝廷征调少林寺僧兵参加平倭战争。事隔四年之后， 嘉靖皇帝亲依世儒兼备的小山宗书为少林寺曹洞正宗第24代方丈。他在少林寺大开法席，四方学徒蜂拥而至，听其讲经说法的挤满了法堂，四起法不计其数。后来无言正道禅师住持少林，共住持少林31年，被称为僧中之杰，不仅名动精确，还成为北方禅宗的首领。正是因为这些名僧在嵩山地区讲经说法，有名一代，佛教才在嵩山地区持续繁荣。清朝时，少林寺在政治上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永熙5年，少林寺第28代方丈彼岸宽禅师圆寂，继任者也未得到清廷的任职文牒。少林历史上传承了数百年的亲命住持制度至终止。雍正13年，清廷拨款重修了嵩山少林寺。乾隆之后，少林寺的衰落更加明显，往日统领天下禅宗的天下第一名刹的地位也不断下降，唇亡齿寒，嵩山其他寺院也繁华不再。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道教的形成和嵩山也有很大关系。在道教形成以前，嵩山地区就有很多神仙活动。嵩山东部的伏羲山有个山洞叫神仙洞，古代称为空山洞，相传是神仙广成子居住之处。轩辕皇帝曾来此向广成子问道，东周灵王太子姬进因不满父亲的政策，居别宫修道，后被伏丘宫接引上嵩山，后在嵩山北麓沟山驾鹤升仙。秦代宫女毛女得道，往来于嵩华之间，常栖于嵩山。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始祖张道陵在嵩山修炼黄帝九鼎太清丹经，后来才入蜀创立五斗米道。从一定意义上说，嵩山也是道教的发祥地。2000年来，嵩山地区是道教传播的重镇。道教在嵩山的重要道场有中岳庙、老君洞、重堂观、三官庙、俊吉宫、九龙圣母庙等。汉帝两晋时期，嵩山道教有两支，即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和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传说二张都是辅佐汉高祖刘邦开创汉业、立有汗马功劳张良的后世子孙。张道陵的天师道源于嵩山，创于巴蜀，后又在嵩山得到传播和发展。张角出信黄老，西平年间创立太平道，徒众达数十万人，后来又发动了黄巾起义。嵩山地区的颍川是黄巾起义的发源地之一。黄巾起义失败后，嵩山道教徒涉嫌惨遭迫害，刘根被杀害，左慈被追杀得脱后逃往东吴，在天柱山醒悟道庙传道于葛玄，葛玄传道于郑隐，郑隐又传道于葛洪。西晋时，著名道士鲍敬曾官至南海太守，晋惠帝永康中在嵩山石室中修道，后在石壁再发现天文大字，此文后为太上洞神经所本。北魏太平真君年间，嵩山道士寇谦之在崇信道教的魏太武帝和宰相崔浩的共同支持下，自称奉太上老君的懿旨，清整道教，除去三章， 即张陵、张衡、张鲁为法，制定越张宋界新法，专以李杜为首。左国福命拜张陵为天师，被称为北天师道。这些改革使官方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得以健全和充实。隋唐之时，嵩山成为道教的中心。茅山派第十代宗师王远之对其弟子潘师正说：“嵩山乃汝修真之地，当即还也。”于是潘师正就在嵩山逍遥谷隐居传道。潘师正清静寡欲，隐居嵩山逍遥谷修道20余年。宋代时，嵩山道教持续发展，虽比唐代较为逊色，但也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宋太祖乾德元年，赵匡胤为中岳神制作衣冠箭履，中岳神着衣戴冠的风俗一直相沿至今。开宝六年，宋太祖敕修中岳庙，还下诏让县令兼任庙丞，政教合一，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嵩山道教的发展。太平兴国八年，宋太宗赵光义赠五岳奉号，名中岳之神为中天崇圣帝，帝后号正明，并命翰林、礼官详定遗嘱及免服制度，并按时派遣官员治祭。经过唐宋两代的大家修整，中岳神规模宏大，曾有飞蒙映日、结阁连云之称。中岳庙和供奉真宗玉容像的崇福宫，遂成为宋代嵩山地区道教的两大重镇。南宋与金对峙时期，道教内部宗派分歧。金大定七年，王重阳创立了以道教为主、兼容儒释的全真道。金末元初，全真道传入嵩山地区，王重阳的弟子重阳氏族丘处机曾在嵩山地区传教。崇福宫有通碑刻记录了他在嵩山传教的史实。元代时，邱长春的弟子尹志平和李志长顺应时势，派遣著名道士乔治松到中岳嵩山，以应蒙古利用宗教教化中原汉民之意。乔治松来到嵩山，入居邱祖曾修道过的崇福宫，他一边修道传教，一边重建崇福宫。于是全真道风大盛，有徒众数百，嵩山崇福宫恢复成了名副其实的道教丛林。明洪武年间，国家加强了对宗教的管理，设道会司于崇福宫管理嵩山道教事务。成化八年，道会司改设在中岳庙，这时仅嵩山南麓就有道徒近千人。清代统治者重视佛教，对道教采取了抑制政策，嵩山道教也因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冷落。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主张崇尚自然和清净无为的哲学。道教设定的人生终极目标是修仙飞升，贵己重生，诚心寡欲，服食金丹，性命双修，成仙正真，成了道教徒的日常生活。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儒学是以孔子为宗师，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思想的学术体系。春秋战国时，嵩山地区盛行的主要是法家文化。登封人管仲是法家学说的先生人物，管仲的思想也为儒家所称道。 他和鲍叔牙的交易被称为管鲍之交，被后世儒家当作义的典范。实际上，嵩山地区早就酝酿发酵了儒学思想。在儒学产生之前，尧、舜、禹、汤、周公等先贤在嵩山地区有大量敬天保民的活动，而这些人物正是儒学推崇的道统圣人。春秋初期，郑国颍谷封人颍考叔被称为纯孝伯，一直被后世儒家所推崇。现在登封境内还有很多考叔庙、考叔祠。儒学在嵩山地区取得真正的正统地位是在宋代。宋代极力想恢复儒学的权威地位，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为封建统治服务。宋明理学自称是孔孟后学，但在其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仅有儒学的正统思想，而且也有佛教思想的痕迹。韩愈的道统说、李敖的复姓说是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宋代嵩山地区儒学传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书院教学。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特有的重要教育形式。北宋初年，书院制度发展为较为完备，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嵩山地区从书院一兴起就创立了嵩阳书院。嵩阳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始建于五代后唐时期。当时进士庞士在这里聚徒讲学。北宋至道三年，宋太宗赐俄泰氏书院，并颁赐九经书书，自此大大显扬于天下。后来理学家程颢、程颐在此讲学，使嵩阳书院成为理学，尤其是洛学的重要传播基地。北宋时，嵩阳书院的名师除二程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司马光、范仲淹、朱熹等大儒。他们的讲学活动使儒学，尤其是宋代理学，在嵩山地区更为广泛传播。明清时，程朱理学在嵩山地区仍占据统治地位。明朝中叶，登封县令侯泰重修嵩阳书院，并建二程祠，至此嵩阳书院完全官学化。此后历代都有对嵩阳书院进行重修或重建，并且有很多著名的大儒来此教学。康熙十六年，嵩阳书院闻风大振。康熙辛卯年，河南省在开封开科选拔举人，按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而嵩阳书院就中了五人。右倾一带，嵩阳书院又成了传播程朱理学的重要基地。五千年中国文化儒学思想前后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它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前期儒学和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后期儒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把中国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以嵩阳书院为中心的嵩山地区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基地，在理学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嵩山天下傲，傲在文化的古老和厚重。有专家说过，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精髓是嵩山文化，承载思言。嵩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嵩山文化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嵩山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动机和孵化器，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嵩山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源头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 无愧于古老的山、神秘的山、文化的山等一连串美誉。 这一路走来，多少深渊万丈，也曾经细想，所谓幸福是何样，谈笑间十里洋场，玩弄古长，将喜怒哀乐都深藏，从容伪装。夜色正朦胧，月下谁的脸庞，有闪烁泪光，坠落的不声不响，街角的孤灯昏黄，声音拉长，往事在回放，困住了前进方向，句句独行，眼睛锋芒，难逃耳语情长，生死无常，何不高歌，哪怕岁月轻狂，终有一日得见你我，微笑着你阳光，看扰扰红尘不再是黑暗迷惘，是造化一场，却唯愿时光将此刻好梦延长，依稀某日推开窗，嬉笑如常，夕阳渐西下，终究是天各一方，句句独行，眼睛锋芒，难逃耳语情长，生死无常，何不高歌，哪怕岁月成狂，终有一日得见你我，微笑着你与阳光，看扰扰红尘不再是黑暗迷惘，回忆犹如坟头青草，历经岁月沧桑，旧照泛黄，人海茫茫，再见会是何方，漫漫长夜独自凝望，早已无人的战场，若还有奢望，是落幕却不散场。 只是那笼统飘雪，冰川湖泊面，浮游